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十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啊，蓝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久旱甘霖是林万物，他乡故知是知千言，金榜题名是名声起，花烛洞房是就怕没房。这里是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，开篇咱们说说啊，怎么判断一个角色在广播剧组重不重要呢？首先他第一集就得出现，而且今天这都38集了都还能出现，像这样的角色除了狄仁杰啊、元芳啊、笑乔啊，还有一个人也是呢。 是啊是啊，我就是第一集就出现了，现在一直没领盒饭呢。 你咋还突然冒出来了呢？ 怎么了？不欢迎频道啊？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念个咒下个降头啊？ 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你看我的意思是啊，这除了您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第一集出现了，这一集还出现了。 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 有啊，您仔细想想，有一个人啊，每集开头要说一段，每集结尾也要说一段，雷打不动的。 哦哦哦 你想起来了 没有？哎呀、有就有吧，跟我有啥关系？真是，哎，狄大人，老狄啊，频道来看你了。 哎，别走啊，那个人是我呀，我每集都在的旁白。哎呀妈，太没存在感了。哎，算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。自从狄仁杰知道皇宫失窃案的真凶是多半仙之后，左半仙的嫌疑就被洗清了。于是呢，狄仁杰和左半仙之间的关系是越处越好。这不，左半仙又来找狄仁杰了。 么样？ 老左呀， 来来，快请快请快请，走啊，看茶， 上最好的茶。 哎，元芳，我去吧，我最近啊正好跟扁头头学了煮茶，让我来录一首。哎，你陪左大人聊天啊，聊天聊天。哎，我走了。 哎呀，你们真是太客气了。 哎，我说老左，你上个月来过两次吧？ 嗯，可不是吗？一次10天，一次20天。我现在呀，不是在汉阳县，就是去汉阳县的路上。 哎，好好好啊，这个月也要继续努力哦。 嘿嘿，所以我不就是来了吗？ 这次你是下棋啊，还是打牌啊？啊，还是打牌吧，是吧？下棋你又下不过我。 哎，我这次可是公事在身，怎么能先打牌呢？ 抢地主， 我抢对三， 对六。 左半仙果然还没谈正事儿就打起了牌。小乔这边呢，在努力回忆着扁坨坨传授的煮茶技巧。 嗯，炭火煮茶，精选茶锅。这个水呢不能超过3沸，有轻微声响，冒出如榆木一样大小的气泡，那是1沸，沿着茶锅边缘不断的往上冒出气泡，那是2沸，那个如波浪。如波浪一般翻滚，那是3沸。嗯，没错儿。哎，先开始烧水。 哎，老左啊，你这次来找我是有啥事儿啊？三百一， 管上。哎，这不是快科举考试了吗？朝廷来信说，这次考试咱们两个县要通力合作，到底要不要啊？ 要不起。哎，老左啊，咱们该怎么个合作法啊？ 哎，我们神农县的公务人员来你们汉阳县监考，你们县的呢去我们县监考，判卷的也是一样，咱们两个县互相批改对方的卷子。 哎呀，科举好啊，人生四大幸事，一是洞房花烛夜，二就是金榜题名时，三是久旱逢甘霖，四是最后一张三，我走了。 嘿，哎，老迪呀，你怎么偷偷摸摸又赢了？人家第四大姓氏是他乡遇故知。 哎，老左啊，你来汉阳县见到咱们，那不就是他乡遇故知吗？ 就不能一边谈正事一边打牌，影响我发挥。哎，再来再来。 随着一声巨响，狄仁杰三人愣住了。 不好，是厨房。 乔妹啊，乔妹啊。 没错，弄出巨响的正是煮茶的小乔。小乔姑娘是特别的有想法，还特别的有冒险精神，看到水蒸气冒出来，生怕浪费水，就把茶锅所有通气的孔全部堵上了，还搬了2块砖压在了茶锅锅盖上。然后就听得砰的一声，汉阳县县令府唯一的一口茶锅永远的退出了历史舞台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乔妹？ 哎呀，我这不是怕浪费水吗？我不想让水蒸气跑出来啊。 哎，乔妹啊，你没受伤吧？ 哦，我倒没啥事儿，就是茶锅四分五裂，把厨房的窗户纸都给扎破了。 哦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 不好意思啊，左大人，没让你喝上茶。 哎呀，我又不是外人，不喝茶也行。我呀，有点热水就能对付。 那行，我再给你煮点热水去。 不用不用不用，小乔姑娘歇着吧，我喝点凉水就行了。哎呀，可不敢让您累着了，咱们接着斗地主吧，怎么着我也得赢一回呀。 那我去街上买点面粉去啊，弄点浆糊把那窗户纸给它糊上。 经历过这个小插曲以后，狄仁杰、元芳、左半仙继续斗起了地主。小乔离开县衙去买面粉，刚到集市上，小乔立刻就找到了卖面粉的人，因为他穿的实在是太显眼了，红帽子、红褂子、红腰带、红裤子、红袜子、红鞋子，从上到下一身红。 这位老板，你今年是本命年吗？ 说啥呢？说啥呢？我有那么老吗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看您也就30出头，绝对不到36。 啥眼神啊？我那24都没到呢。 啊， 你当我没说啊？您这又不是本命年，您这穿一身红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结婚啊？ 不是不是，我16岁就结婚了，穿红的是想讨个吉利啊。这不快要科举考试了吗？有算命的说，我穿红的就能中举人。 哎呀，没想到老板你还是读书人呐！祝你金榜题名，高中举人。 啥读书人啊，我就是个穷秀才，之前都考过3次了都没中啊。第一次汉阳县考中的举人名额是3个，我是第4名。第二次举人名额有8个，我考了第9名。第三次举人名额是12个，你猜我考了第几名？ 不会是第13名吧？ 苦命的我呀。 这个你要相信自己，事不过三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之前可能是运气不太好。 没错啊，就是因为运气不好嘛。不过这次我一定会转运的哦，因为我找算命先生给我做了法，换了转运符，还给我改了名字啊，我一定能考上举人，出人头地，做个好官，前途光明，让我娘子过上好日子的。 有志气啊！不过那个啥，毕竟要参加考试的是你自己，你不能光信算命先生，你还得多努力复习功课。 那倒不用，我之前3次没有中举，只是因为我的运气不好，复习功课什么的没有必要了。 可是 什么可是？你买不买面呢？不买不要站在我这里影响我做生意。 对，我是来买面做浆糊的。哎，老板，你这面粉怎么卖？ 我娘子说了，5文钱2两。 给我来10文钱的。 啊，10文钱不卖。 啊？是啥意思啊？ 哦，我媳妇只说了5文钱2两，没说10文钱怎么卖，所以10文钱不卖。 哎呀，5文钱2两，10文钱你给我4两不就好了啦？ 我又不是不会算数，我娘子没说10文钱怎么卖，所以10文钱不卖。 我买5文钱的。 给你2两， 我再买5文钱的， 我再给你2两。 你看，这不还是10文钱4两吗？ 啊，那不行，你把面给我，5文钱2两，10文钱不卖。 你确定你今年是要参加科举吗？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呀？ 小乔被市场上这位卖面的红衣秀才弄的是满脸黑线。与此同时，县令府斗地主的战局已经进入到了尾声。 哎呀，不打了不打了，我要回去了。 哎，别急呀、啊、这才几点钟啊，再玩一会儿呗。 哎，大人你就别让他玩了，你看从到现在为止一局他都没赢。10文钱的底子输了2两了都。我都输了1两银子了，这都怪他这个色不行。 玩了，今天手气不好。 这绝不是手气不好，你就是单纯的菜呀。夏天一去不复返，这你来汉阳送温暖呢。 哎，方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老左呢？这样不好不好啊。 哼，我堂堂一品大神官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 哎，左大人啊，你要不说我都忘了，你是大神官啊。你就出门看黄历了吗？ 看了呀，今天一开市一动土一远行，忌斗嘴， 忌汉阳县，忌狄仁杰，你还得忌斗地主，知道不？ 哎呀，方啊，不要这样，老左那可是东汉左慈的传人，小心他施用法术收了你。 得了吧，左半仙会法术，怎么不给自己变个大小王4-2啊？我说左半仙，你拜是不是假师门呢？ 二货风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不能侮辱我师门。我们先师左慈那可是跟太上老君太乙真人一个级别的上仙。 是啊，哎，那左半仙，我说太上老君吧骑的是青牛，太乙真人吧骑的是仙鹤，您作为左慈仙人的后人，你怎么还骑马呢？你怎么也得弄个牛骑呀、啊、 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。来人， 报大人， 帮我去买头牛。 大人，怎么买牛干什么呀？ 骑牛回家。 就这样，在输掉了半个月工资的元芳的疯狂挤兑下，左半仙真的叫人买了头牛。左半仙是真的牛啊。啊，不过牌运不怎么旺的左半仙遇到了一件 更背的事儿。 这牛走的也太慢了，照这个速度，咱们回神农县得多久啊？ 回大人的话，比骑马要多一倍的时间。要不，大人，咱们还是骑马吧。 不行，就骑牛。太上老君能骑，我也能。哎呀，这个牛的速度变快了。哎，还真神奇！嘿嘿嘿，我左半仙显灵了。哎呀呀，风驰电掣，太刺激了！ 啊，大人小心，大人小心，牛发疯了！ 啥？ 本来呢？ 左半仙骑牛回家，除了慢点，不会有什么风险。巧合的是啊，他在汉阳县大街上偶遇了小乔。遇到小乔也就相当于遇到了卖面粉的穷秀才和他那一身红衣服啊，左半仙骑着的那头精壮的公牛，四个蹄子带着风直冲向那个移动的小红旗儿，红衣穷秀才。 来来来，干嘛？那牛就是冲着你来的，快 闪开，快闪开。 穷秀才倒也是听话，撂下自己的面粉摊，撒腿就跑。一眨眼功夫，公牛撞翻了面粉摊，继续朝熊秀才追过去。面粉啊倒是也没糟蹋，全都泼在左半仙的脸上。眼看强壮的公牛就要跟瘦弱的秀才来一个亲密接触，秀才急中生智，手脚并用爬上了一棵粗壮的大树。前后脚功夫，公牛一头撞上了大树，摇晃了两下晕了过去。树上的穷秀才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了，才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。啊，这是谁家的牛啊？ 我的，我的。哎呀，这位小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骑牛不太熟练。 啊，你赔我的面粉。 啊，早知道就不读书了，不读书就不会科考，不科考就不会考三次举人都不过，就不会花光家里的银子，就不会把最后的粮食磨成面粉出来筹钱，也就不会遇到一个骑牛的疯子。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！赔我面粉，赔我最后的家当。 哎，小兄弟别激动啊，咱们来算一笔账。你看我身上的衣服都被你的面粉给弄脏了，也不能穿了。我的衣服至少值20两，你这两筐面粉最多1两银子，我也不让你赔了，咱俩扯平了好不好啊？ 哎呀，要了我的命啊，我的家当，我的面粉，活不了了，我不活了。哎呀， 哎，我说左半仙儿，你好歹也是从京城来的大神官，你又不差钱，你就把面粉钱赔给人家呗，你何必为难一个读书人呢？ 啊，你说他是谁 啊？他是大神官左半仙儿啊。 没错，贫道就是东汉左慈仙人的传人，京城大神官左右左。 哎呀啊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您就是左大人啊！啊，我听算命先生说您是整个大周最会算命的人。 嘿呀，那算命这种小儿科，对我堂堂大神官来说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 哦，对对对，左大人您是半仙啊，全大周的算命先生都知道，家里都供着您的塑像。不过这见到真人啊，跟塑像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啊，这脸比塑像白了呀。 废话，贫道脸上的都是你的破面粉。 哎呀哎呀，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啊。啊，左大人，您是否能可怜可怜小人，帮小人算一算啊，怎么样才能考中举人？小人想做一个好官，让我娘子过上好日子。 嗯，你我也算有缘，我就给你算一算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啊，回大人的话，小人之前叫贾老三啊，现在叫贾中举啊，这是算命先生给我改的名字啊，说改了名字能中举人。 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，一看就是没有算命执照的神棍给瞎算的。中举中举，前面有个贾字，能真得了吗？ 哎呀，大人精辟，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，请大人给小人赐个名字吧。 嗯，我给你换个名字，既然你希望高中举人，那不如就叫 贾高中吗？谢大人。 不不不，贫道给你改的名字是贾希望。 改成这个名字，这次科举你中举人的概率能提高80%。 哦，好啊，假希望好啊，多谢左大人，这下我肯定能考中举人了，哈哈哈哈。 哎，左半仙，你给他改名叫假希望，这前头不是还是有个假字吗？ 嗯，你这是在质疑大周最会算命的人吗？贫道这叫假亦真实，真亦假，真亦假实，假亦真。 哦，对对对，啊，假亦真。 哎，贾老板，我劝您还是好好复习吧，这命可不是算出来的，这命是自己个拼出来的。 哎，左大人都给我传授命诀了，我还复习个啥？啊，多谢左大人，小人就不打扰了。等小人考中举人，一定向左大人登门道谢。小人先回去了。 等等，这2两银子你拿着，算是我赔你的面粉钱。 哎呀，大人真是活神仙呐！啊啊啊 啊！左半仙儿终于抛弃了身为大神官的偶像包袱，老老实实骑着马回神农县了。当晚，狄仁杰带着小乔、元芳还有元芳的家属扁坨坨到了一家羊汤馆聚餐，一起商量如何筹备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。小乔把白天的事儿讲给大家听，元芳乐得鼻子里喷出2条大饼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。科举比赛呢，会不会顺利举办？假希望的第四次参考能否考中举人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红脸的黄脸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 我得叫一叫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难，心下仗你人世间呐、啊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难，心下仗你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哎呀，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呀呀呀！不能说这个。 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我得嚼一嚼。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。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仗你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真一想啊啊想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、啊、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他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买的东西。 春 水流过小村塘，老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一个郎啊，老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郎儿一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屋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